伸出拇指，满面的笑容。哎呀，陈老总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瓶，下棋退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久负盛名的革命领袖。 好，在欣赏过了两段关于棋的唱段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跟画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是一段二人转《西厢观画》。 半夜三更啊， 难耐入啊， 儿听得西厢下院传来了戏声啊，儿是掌声，儿是嚷嚷， 你在那西厢看 啊，你在绣房听啊，弹的是 铜琴， 听的是 长琴， 铜琴 长琴， 铜琴 铃 铃，要要谁也睡不成啊，哎呀，还睡不着的掌声。铃铃掌声，铃铃又又发呆又发愣，要的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鸳鸯的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绑，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啊， 莺莺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到西厢，红娘啊红娘啊，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请你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怪上那个感情妹呀，都得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大不远呐， 哥老一道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也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啊、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难到某天哪、啊、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该掉几块 琉璃瓦呀， 咋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蟑螂，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像那个 大撒谎啊， 姐夫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哪、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庄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岔味了，去老灰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这此下的知府者也躲到一旁啊，蟑螂你呀、啊、蟑螂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可以 好奇家常啊， 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也该这蟑螂比呀、啊， 时运不济呀、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卧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裴庆在、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偷谷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 被 银坡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你呀，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想 养好， 可探亲你呀、啊， 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 我到门外呀、啊、 你瞅 我，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 离远了 吧，忘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盈盈我盼你盼到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啊、到夜晚， 夜晚盼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碰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看咱们大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贴上灯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富婆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哎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打听呀， 在同校发学 别做帮， 还帮做底啊， 别做帮， 还帮 到别不正当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招，放下解压、 哎。快点吧，小姐呀、啊！红娘下书啊，等着正忙啊！快点吧。 娘娘这里递书简。 红娘接书就得唱了急忙忙，走吧，哥哥你们下楼房， 穿过月夜，你快转过月 城到西。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器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光和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江山， 没有横批挂 对联， 三个大 字大西厢。门上一副对儿， 挂个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停了鱼香蟹草正蓝燕归树， 下联 家务别物唐诗进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照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去十五里更比 外边墙， 紫湖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左右 棚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 画 下看这墙画 十张啊， 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 英台拐弯抹角来求爱。 我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眼儿耽误老事儿了。 四一张扭一群高高了了了了大了不是马， 那是一群马呀， 那马就是马呀。 哎，马着拖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途路上， 马蹄忙是敌手铁也出一 枪。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马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 呀 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黑黑，气死了出腰太，这不让那锅底灰，这什么那书房里是赛过的铁匠锤，是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杯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煤工啊！ 再 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钢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高金出在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怒来冲金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钻不动美猴王， 再钻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大墙又闪出啊， 哎，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马面战庙堂啊， 黑身长一个牛脑袋呀， 火焰山上的牛魔王啊， 黑身长一个鸭脑袋呀， 那是上方的石鸭娘。嫦娥大仙半月亮啊， 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 金 瑞呀， 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啊，卡密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盒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娘 青丝 那个如蜜眼呐、 啊，一双那个杏脸， 水汪汪啊， 双板 鼻子， 芙蓉 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含呀？ 哪里不含呀？ 哪里不含呀？ 哪里不含呀？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能做？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儿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招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上，手拿大棍把楼上水淹打，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两位狗却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找啊，让你去当面补对面锣，细说短长啊。 张生你听啊，心害怕这跪倒在地之才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呀、啊，做一好是没有独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啊，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到的好龙呀。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可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啊，哎呀，做事不如我们面儿风光啊，哎呀，哎，我们面儿风光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啊？七根发夹谁呀、啊、谁呀、啊？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啊？这事儿谁也不用推呀、啊，杀猪要打碎，大伙赔呀、啊！哎呀，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事你我情愿不争，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起想 人生都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姑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 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越远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